Hello? What's up? What's up? 拜拜拜拜 拜拜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 做咩啫 ？WhatsApp Channel 系啦， 点啊？你系边个啊 ？Y Y， 我系阿牛， 我系杨怡， 系啦，欢迎咧你哋收听啦。而家 记得 系啦， 记得 洗手 CLS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又讲一次，我哋 YouTube Channel 咧系有晒我哋咁多集啦，同埋每次 update 咧 YouTube Channel 都已经有噶啦， 系啦。咁啊 ，search 做咩啫，就一定会出现 啦。可以喺 YouTube 听啦 ，YouTube 系啦。你觉得你唔识打中文咧，就打 WhatsApp， 咁都应该会有噶啦。 系， 有啲人 打 做 唔识嘅语音输入得嘅。 姐啊吓， 姐系啦，唔系 某一个主持人成日讲个姐啊吓， 或者唔系做乜啊， 系 做 咩 啊？ 有啲人搵做乜啫， 系做咩啫？ 有人搵做乜姐添， 系乜头咁啊？ 系啦。好烦啊，弱智一回啊！ 好，今日我哋讲咩啊？ 今日咁讲完鬼婆，就梗系讲鬼佬啦。 下集 系咪？ 下集 系鬼佬啦。又啦，鬼佬嘅定义咧，我哋今嘅定义就系、是，总之佢唔系亚洲人，即系唔系日本， 唔系嗰啲咩美裔。 即系今次未讲韩星噶，大家记住啦，冇韩星嘅系啦。 韩星我都讲唔到，我唔系识好多韩星嘅。 咁啊，沟埋日本，即系 呢个荷里活 咪得咯， 荷里活 嘅 明星。 咁咧，以英文为主，系咪？ 英文即系佢讲中文都 唔一定系金发鬼佬嚟嘅。OK， 系啦，佢只系鬼佬啫。 好似鬼佬系咪少啲金发？通常有啲都唔系全金嗰种嚟，因为嗱，鬼婆咧有啲系金发美女啦，即系浅色头发 都有金发鬼佬。 但好似大部分中意嗰啲或者睇开嗰啲都好似唔系金嘅。 佢染咗个头系咪？ 系咯，我觉得系即系或者唔系啡咯，即系可能系深色嗰啲。 男人系咪？ 好似系啊。你有边个系金？我就记得 Barbie 阿 Ken 佢有特登染啫，佢 系 佢特登染 有嘅，系啊。 但系你觉得好怪， 嗰系漂啊， 系啊，应该系整嘅，应该系我谂系要大力咁样漂。 咁 Brad Pitt 系咪金噶？ 但系佢嗰种 似系金， 但系佢嗰种金咧系 Brad Pitt 有啡 嘅，系啊，即系佢系深咗嘅金，即系刘德华以前嗰个头啊，金 碧咸系嘛？碧咸系会金吗？ 唔系，嗰种金咧，唔系啊，佢嗰种金系 李安立到好似系金噶。 细个嘅时候金，佢咧系有少少。 细个嘅时候金啊，即系佢真系金嘅，不过佢之后染咗其他色。 嗱，我怀疑佢老咗之后系咪唔系？ 我肯定应该系李安立到一定系金嘅， 佢本来 系 金发， 本来就 系佢年青少年嗰啲样系金发嘅， 但可能系偏深啦，而家开始即系 佢染 白咗啲啊，暗咗啲系啦。 突然间金， 同埋好少系金发男。我哋睇开话边个蓝眼系 李安立蓝眼咪 Brad Pitt 咯， 系啊 ，Brad Pitt 系蓝眼噶， 绿咩唔 系 我唔记得啦。 如果你净系讲蓝眼个 Jude Law 都系蓝眼嘅， 系啊， 但系光头 添，同埋 Killian Murphy 都系蓝眼嘅，好蓝添只眼。 你觉得咁眼睛嘅颜色有冇令你觉得对佢有啲咩？ 我反而好似冇乜 care 过啲鬼佬眼睛系咩颜色噶，话事话。 而家唔系玩紧 Sims 啊 ，Sims 我先拣眼睛啊， 咩头发配咩眼，好似真系冇，冇乜理过。 即系有冇话，譬如呢种类型， 冇乜理过瞳孔嘅颜色，无论鬼婆定鬼佬，定系亚洲一带嘅人都好。 系呢一集系阿牛主力噶啦，系咪？ 带领大家进入呢、這个 系啦， 头先已经讲咗啲名啦， 系系系， 头先讲 中意嘅，讲 咗啲， 系， 即系或者比较系系咯，中意。 我依然每一次都啊 咩啊， 系 Brad Pitt，OK，、 okay、 你觉得 Brad Pitt 系你嘅首选？ 哇， 即系 Brad Pitt 系神台， 系啊， 你嘅神台， 系啊，喺个神楼嘅最高嗰格 ，OK， 最高 即系你擒上先装到香 港 格， 即系 嗰 个系 即系有几层嘅地主 祖先嚟 嘅， 系 哇，仲要系呢个样嘅， 呢个样到时 佢冇一个样系 翻出嚟 嘅，佢冇一个样系唔得。 不如你话你已经讲翻你最，因为咧嗱，我话听鬼佬系千变万化，同鬼婆一样， 万变不离其宗。 上次咧有观众留言咧话认错人系即系，跟住个观众最后就话。其实真系好难。 一眉道长啊，佢认错咗。 一眉道长。 嗰、那个画画嗰个上集咪讲到嗰个彭尼 老 古 斯，但嗰个唔系彭尼老古斯嚟噶，有人留言话俾我哋听。 系啦，有观听众咧就更正翻我啦，跟住咧我就佢最后咧我未回佢嘅，最后咧佢包咗佢，的确好难认嘅鬼婆咁。 啱啊，你有冇读翻佢个留言出嚟？好笑。 咁其实系一眉嗰个画家系咪咩沙马唔知咩啊？类 似啊，佢有讲嘅。 永恒族嗰条女啊嘛。 佢有讲翻出嚟， 系咪啊？正确答案系咪永恒族嗰个人？实 我写咗个中文名出嚟， 咩沙马？ 你知嗰啲 译 音，大家又会 都系啲 系系沙马 H A Y E K Hyper 永恒族其中一个咯。 你讲翻嗰个观听众嘅， 佢话 Y Y 讲一字眉女画家嗰套叫做 Freda。但系唔系彭尼，但系唔系彭尼老师做嘅、哦，就系、是、沙马希恩， 系佢译译译名系叫沙马希恩。 证实鬼婆系男人嘅。 系咩？我哋讲鬼婆嘅时候有讲佢做呢套戏噶， 我 唔记得咗。 有啊有啊有啊，讲少少啊，系啊。 因为我就记得我讲 Venus Sky 咋， 你讲好耐啦，云尼路、 云尼情、 云尼娜， 系啊，嗰套云尼娜之恋。 韦德 系啊，嗰个我哋讲过嗰套戏添噶啦， 系啊系啊。哦、OK， 所以睇下我哋系会错嘅咁样。 系多谢佢啊 share 翻呢个资讯。 OK， 系啊， 可能今集之后都会有资讯 share。咁我头先讲翻系话，我想话你咧，你中意 Bad Pit 神台 Bad Pit， 你最中意佢而家呢个系咩啊？情若金生碌， 呀、 yeah, ， 定系边一个造型咧？即系 每一个造型， 或者佢吸血鬼嗰个都好靓仔。 总之 Bad Pit 嘅每一个造型。 嚟都 OK。对 我嚟讲咧 ，Brad Pitt 咧同木村系一样，佢哋系冇一个发型系佢哋 carry 唔到嘅。 佢长少少嗰个咧，你唔觉得有啲都有啲 丧尸嗰个？ 系啊 ，C 嗰个咩 C World 嗰个？ 系啊系啊系啊， 好多 show 咧，佢出席嗰啲 系啊， 冇事， 咪咩 World 嗰个咯，系啊， 唔知打丧尸 嗰啲丧尸好似成个海啸咁样排山倒海， 因为声音而涌出嚟， 系嗰 个激烈， 玩 嗰 个 game， 嗰个几好睇嘅。 跟住佢个 look 咧有少嗱，嗰个我觉得有少少另外 长住翘耳。仔噶嘛，就 系 有须噶嘛， 佢令我觉得有少诶咁， 好 man 咯，系咪？你又好憎呢啲露宿者嘅look啦，系咪？ 我觉得几 man， 但我都冇系啦，我都冇事啊， 但我未到阿牛咁可系啦。 我中意佢， 我中意叫佢老婆 Angelina Jolie 嗰套咯， 离晒婚啦，离 晒婚，即系佢咪都系靓仔咯， 好捻靓仔， 史密夫大战史密妻， 要一齐讲系咪？ 同埋另外一套嘅，佢系返老还童嗰一套 Benjamin 嗰套， 因为 Benjamin 嗰套咧，佢特登修复佢再后生啲个样，所以当时就会再靓仔啲啦。 Brad Pitt， 咁所以佢。有佢啊，点唔可以仲有隔篱有两个人噶嘛？ 咩啊？ 仲有两个人，亦都系咧天才嚟噶嘛？即 系 佢咪有张相咧？佢哋三个而家成日都流传。 我知道就系、是、Brad Pitt 啦，同埋李安特别卡比奥啦，同埋 Johnny Depp 系 Johnny 特普， 詹尼特普 系詹尼系咩？ 系啊，詹尼特普 ，Johnny 嘅话咧系台湾 又嚟，我哋会讲一啲译名， 强尼 系啦，强尼啊，佢系 强尼特普，强尼嘅。 跟住咧，我就系发你话佢系佢都系好天才啦。隔篱嗰个利安纳度迪卡比奥咧，曾经都系哇佢 泰 坦尼克 嗰阵时啊嘛， 嗰个做， 但系佢而家跌咗啦。 佢当时系高峰嚟嘅，但 佢就有分别啦。你头先话 Brad Pitt 系好多嘛，系啦， 唔同头同佢而家都 keep 到嘛。而家呢一刻讲紧，但系李安纳佢而家 keep 唔到， 佢系个肥佬咯。 佢偏向积尼高顺啦，开始。 有少少， 佢再老啲系积尼高顺， 肚腩越嚟越大咯。 积尼高顺， 但系佢嘅女伴就都系 都永远系 只 廿岁以下， 可以分手咯。 系 生日快乐， 好贱咁样，啲人成日都整啲样，呢个廿六岁或者点样就即刻。 佢真系俾人 佢，我想知佢有冇回应过噶？因为我哋成日笑呢个 回应啦， 趁事， 因为我唔知佢有 冇理过，佢唔会理噶。李安纳度 系好自 我，我觉得李安纳度 keep 唔到。其实 Johnny Depp。都 keep 唔到， 系啊， 残而家已经 系 啦，系啊。 但系 Johnny Depp 咧，佢画画真系好靓，所以 OK。 同埋佢 方面 系， 系 啊系。但系佢有啲幽默嘅，其实 佢 有 自己英式嘅嗰只， 系啦系。 唔系，但系佢可以干净啲嘅都。我唔知大家有冇睇过咧，佢咪之前嗰套 Willy Wonka 咁咁干净，系 通常嗱，通常都系基佬先会好干净嘅，可能 又嚟 啦，系啦， 唔系啊，我觉得佢咧，佢唔使 Willy Wonka 咁冇晒嘅白晒， 好干净，牙又白啦，跟住个头又齐啦， 佢好似 Willy Wonka， 咪嗰个朱古力掌门人， 哦 ，OK OK， 我知啦， 嗰个佢做。但系唔得嗰个好恐怖，嗰、那个有少少咧，佢好似一个唔系人。 Captain Jack Sparrow， 你又觉得太污糟啦，已经。 我要佢咧系嗰个同佢同 Angela Jolie 嘅都系嗰套戏啊。 边套、啊？ 但嗰套唔得，我知去咗机密邂逅啊。 系 机密邂逅。 呢、 這 个名字你又识讲出嚟？ 因为套戏其实都几难睇下。 诶系， 我睇咗噶啦。 Angela Jolie 每个都好靓， 冇错。 我都系香港鬼婆， 同埋佢都几。即系有啲衣着嘅， 佢着西装，但我唔中意佢个头，佢中间分界挛挛地噶嘛。 但系佢干净啲嘅，个打扮 型啲咯，系系。食烟啊嘛， 嗰个 Joy Depp 已经跌咗 ，OK 跌咗嘅，同埋咧，我觉得佢咧，唔知点解有一轮咧，佢咪佢以前嗰个系咪老婆定系冇结婚噶 ？Vanessa 啊嘛，上 佢两个真系怪诞成之，系啲污糟公仔咁嘅。 系 佢同天布顿 快碌啊！颓废苍白碌，我称之为。 其实嗰啲系咩嘅 style？ 系咪 hippie 定咩？即系嗰啲嬉皮士啊！即系佢哋咧好中意呢种咧。首先佢戴好 左披右披啊， 佢戴好多首饰，我 系 唔好中意。 系啊，嬉皮士嗰啲碌， 即系佢好兴咧戴成手咧。 M K M K， 佢又唔系 M K 嘅， 佢鬼佬嘅 M K 咯， 鬼佬嘅 M K 系啊， 都要留啲边咁咪咁咪佢咪扎到 嗰 啲。 少少 啦，留咗得边嘅， 跟住一定系戴嗰啲帽噶嘛， 系佢 嗰啲帽。 嗱，佢一定戴帽嘅，因为佢打扮，佢好衬衫嘅。 你觉唔觉得佢似唔似我哋喺 Perth 见到嗰啲 homeless 嗰啲？ 我觉得佢得意，佢系好似咧，唔系佢应该话咧，佢好似一种咧有打扮嘅流浪汉。 O、okay、K， 流浪汉你觉得哇污糟，但系佢好得意嘅，佢有造型噶，佢衬晒衫。 其实佢 Captain Jack Sparrow 都系 佢好多 accessory 嘅， 都系咁啊，成手都系。 但 系 现代啲嘅，佢就系、是、嗰、那个嗰、那个系古装嚟， 系 model 王嘛， 指甲都系黑嘅。 但系其实佢我睇过佢诶后生嗰啲相咧，佢冇须啦， 好 正，好干净， 好靓仔后生 啦，系啊。都是他来的。 是但是、我要回现实中的他。 其实我见我看过一套我认为不好我应该去回我只我首先讲 Brad Pitt 什么 look 都正的。 Okay, 但是刚才是杨怡他找回出来就第一次发现哇这个世界的人是这样的很正的。就是情若今生。 又嚟嗰只碟， 冇错，我唔知，我好似 有 讲过， 有 讲过， 系啊。总之就系睇 长情睇翻， 睇情若今生咧，睇到睇唔到个结局咧， 鬼佬片嗰度其中 就走去买只碟啦。点知只碟都冇嗰个结局噶，几捻奇怪。成原来嗰间铺咧，全部嗰只碟咧，嗰、那个批次咧，都系冇呢个结局。 跟住嗰个批次嘅碟全部都有问题。 系啊，咁 批次 好耐之后先睇到真嘅结局，同埋嗰啲， 因为佢柜桶拎出嚟全部都睇唔到。 系啊，同埋嗰啲渡海豪情咧，哇，好靓仔。哎呀好靚仔啊。我成日呢偶尔都会睇几条片呢唔知有冇好似我咁变态。就是 YouTube 呢有条片呢係将佢处佢喺好多戏里面都好鍾意食嘢㗎。Brad Pitt。即係好鍾意呃啲熱狗啊食緊啲 三 毛菇啊係啦、啊。不停喺度食嘢嘅镜头剪埋一齐嘅时候呢我觉得边有男人食嘢咁正啊然后我成日都返睇条片係冇变态。 你知道自己变态就好啦。 我 show 出嚟 Brad Pitt,Brad Pitt,Brad Pitt。咁但係最正係咩我近期发现呢 ,Brad Pitt 呢就有新女啦。 有啦咩 有啊新女啊。 边个边个。 系咩嚟 㗎嗰个新女最正係咩我冇。 好后生 㗎。个新女年纪同我一样㗎。 哇。呢个 look 都 OK 喎。即嗱呢个 look 都係有少少佢嗰种。 你讲緊嗰个係 Johnny Depp, 我讲 Brad Pitt, 你等冷静少少先。係啊。佢条女同我一样。 系你可以讲翻。 呢个就哇。 佢而家识咗个系之前话佢同翻前妻一齐噶嘛。 其实啦 ，Jennifer Anderson 会再同佢一齐。系，我觉得佢放下 都系其他人嘅 FF 嚟啫。 系啊，我觉得佢放下女，我觉得女人嗰边放下咗同佢呢坛嘢啦。 应该 男人 朋友嚟嘅，应该系。 因为始终当时话佢出轨噶嘛。 系啊， 即系话嗰阵时 Johnny Depp 系啊，唔系 Johnny Depp，Brad Pitt 系同 Jennifer Anderson 即系 Friends 里边嗰个其中一条女啦，一齐嘅。 嗰个而家系， 但佢 keep 得好好嘅， 佢 运动 系 啊，都好正嘅。 我记得佢做一出沟戏，我哋系咪 冇乜睇过佢？冇追佢，因为跟住之后系咯，就同 Angela Jolie 一齐，跟住而家搞到一镬泡啦。终于啲公司就完晒啦，但耐唔少都有啲新闻又话咩佢个仔唔理佢啊，佢女又除咗佢个姓啊， 类似 啦，即系耐唔少都仲有啲佢哋嘅新闻飘出嚟。 我曾经幻想佢哋会有一日再翻翻埋， 冇可能。 唉，真系 你知有时啲新闻好中意吹，即系吹水咁话，诶，佢哋好似 佢而家个新女朋友咁靓，应该好有啲难啲、 女系啊， 系啊，咁嘅应该系啦， 最近后生 系啦， 系啊， 唔会啦，25岁啊嘛，你谂下，另外一个人都系咁啦。 唔系，而家呢条女34啊，系 Brad Pitt 应该61定60啊，好似。 即系以前我哋睇到谢贤嘅女朋友好后生嘅时候，咪哇咁嘅，但系而家原来啲鬼佬全部都系咁。 系 Brad Pitt 已经系今年年尾生日，迈就61岁啦，已经。Oh my god！ 但是还是非常好。好，去翻头先 Y Y 而家揿紧嘅 Johnny Depp 呢个靓仔啊，我系听。呢、這个我记得呢套 咩戏？ 咩魔鬼咩手手杖？ 魔鬼手记啊？ 系啊，但好似喺明珠台睇过， 但 系类似有啲都系关于啲，因为我中意睇 邪灵嘅， 好 似有睇 嘢嚟， 好似有睇。 佢、有本书，跟住去追查啲嘢咁样。 我以前细个咧，对佢一个好深印象咧，系地铁咧嗰个情迷朱古力嘅海报。 OK， 是他来的。他呢扎了一条辫仔，然后好像揽住那个女主角，跟住好像很 sweet 这样，就所以情迷朱古力。 定是不是，我想说啊，我自己本人喜欢朱古力，所以有些幻想。 我觉得哇，是好像很正的。 好像很好吃的朱古力。 是好像很。戏来的。其实我没 看过 这套戏， 留意 一下。 好像 有 看 过。我 没 看 过。我没看 过。他讲那些朱古力那条女仔好像是不是在一个小镇上买开一间朱古力铺 啊。 我记得很隐约是这样的。 跟着呢， 因为朱古力其实以前来讲是催情的。就好像性玩具那些铺头啊。 用到性玩具。 就是他好像那些铺头。 当时的年代。 朱古力。 我会觉得是催情药啊， 即 是当你成一伟哥咁啊， 你 唔会 哇点解开间咁嘅嘢？ 即 系 正经嘅人系唔会入去嘅， 即系买翻去系引诱人啊， 系女人开嘅， 嗰个女人开 系，咁个女人就比较 open 啲啊。如果你喺当时嘅年代 ，OK， 即系讲啲古时啲嘢，即系唔系现代， 系啊， 即系好似你当嗰啲咩世中世纪乜嗰啲咁样咯。 基拉内利成日做嗰啲年代 ，OK， 我明啦，系啦，即系鬼佬古装， 系啊，鬼佬古装， 中世纪， 唔系现代， 即系。方便啲，提前一讲， 唔系现代版嘅， 系中世纪系嘛？ 咁上下，我睇嗰套咧，当然啦 ，Johnny Depp 咧 ，model 王我都有睇嘅，佢都真系佢嚟噶啦，你唔可以揾第二条再做 model 王， 冇人可以做到 的，做唔到啊，系啦。然后 Willy Wonka 都好中意睇，太欢乐啦，实在系。但系有一套咧，我唔知有冇睇过，叫《不一样嘅天空》， 有啊， 听 过 呢 个 名， 有， 唔系有阿李安纳度。 但李安纳度都有个下巴啫， 冇错， 系啦，佢都要靠埋。 佢系主角嚟嘅。 哇 ，Johnny Depp 嗰样好靓仔，仲要长发噶，系深啡色嘅长发啊， 好靓仔嘅嗰套， 非常之靓，一非常干净，你中意嘅干净，我话你听，干净到爆炸，你真系想舐舐佢，又唔系 Willy Wonka 嗰只病态嘅白，系好靓仔噶。 完全唔认得， 系啊！你而家开出嚟睇 YY 话唔认得， 我想话呢个咧， 你有冇对麦讲啊？ 我想话呢个样咧，觉得佢系咪咧，即系冲晒凉、剃晒须出嚟行出嚟？ 唔系当时李安纳度好细个， 系 啊， 佢细啲，佢可能青少年十几岁咁噶。 下面嗰张靓啲， 因 为 呢套戏咧就好惨嘅，我可以讲解一下啦。就系阿 Johnny Depp 咧，系一个家族嘅大佬嚟嘅。咁咧，佢哋一开始嘅时候咧，已经得翻阿大佬啦，即系阿 Johnny Depp 啦。李安纳度系细佬，同埋仲有个妹嘅，应该三兄妹咁样噶，好似系，我唔记得三定四个啦。唔知阿 Johnny Depp 系大哥啦，跟住就话佢哋阿爸咧已经死咗噶啦。佢哋个阿妈咧本来系好靓嘅，但系因为佢阿爸死咗咧，佢就开始黐肥定系咩咧？佢阿妈系肥到咧肥过瘦身男友嘅 Sammy。直情是鬼佬那些黐肥，即是出不到屋那些，行不到路那些，他永远都是坐在个厨房那里，坐在那里他连房都上不到的。接着就说他的哥哥是要，即是 Johnny Depp 是要担起整头家，还有李安纳度是有少少，我不记得他是弱智定是什么，即是他。 我看张相他似是做了少少 有 点。 是啊，他是 有 点要 轻度 制作手脚啊，很容易会飙走啊，受惊啊，很害怕啊，即是要特别去照顾啦，那他变了。所以对 Johnny Depp 来讲就好像，哎，这个家真是这样，即好像没人帮到他，他要支撑晒所有，看着个小佬，他妈又这样，又要啲妹人听噏啊，咁呢。咁最后个我都唔知算唔算 happy ending 啦，最后就是他阿妈同好多包袱都放低晒咧 ，Johnny Depp 就可以有佢自己嘅人生咁样嘅，同埋 照顾晒佢哋咁。 即系啦，终于有少少好惨嘅套戏又系，但系好好睇嘅。然后哇，好靓仔！ 因为而家睇翻呢个戏嘅 poster 咧， 相啦， 因为李安纳度咧呢个咁嘅 look 咧，好明显系 有啲问题。呢个估到佢几年之后喺《天下尼号》嗰个样，系咪先？ 唔系， 因为佢唔系一个青少年，這個、但系有少少你觉得佢系、 欸，你应该有啲问题啊。 佢真系证明演技几好， 佢呢套嘢系入围最佳奥斯卡最佳男配角嘅李安纳多，不过佢冇攞到啦。 是视为1993年， 系啦，但佢1997年嘅时候已经成为咗泰坦尼克啦，大家谂下几劲，几年之后，但当时系好正， 系都系有啲。 当然 ，Deck 嗰样系好正， 超长发落去呢个， 非常干净，用你个 terms 嚟讲， 但系 teenager 嗰啲样咯，系。 我谂佢呢个诶，李安纳度系 teenager， 但系 Johnny Depp 我谂佢廿中啦，未到30噶，系啊，可能廿七啦，27嗰啲样咯。同你近年 戴埋名仔顶帽仲系有一定有啲嘢。 冇再试过李安纳度 ，OK？ 即系我谂佢当时佢因为 Johnny Depp 咧就做好多。点讲啊？唔系话好 commercial 嘅戏嘅，其实以前都佢 commercial 嗰啲已经算系天布顿嗰啲已经比较上系可能商业啲啊，或者咁噶啦。 佢都几好戏喎，扮到呢、這个。 佢其实系几好戏。 唔系我讲隔篱呢个， 你都立到系好戏噶， 不嬲都好戏。 佢 OK 噶，但你问我佢后来为咗系咁同呢个马田史高西斯一齐之后，佢好似变咗一个样咁。 嗯。 即好像黎耀祥突然间只系得黎耀祥呢个样子，佢以前明明好多唔同嘅样子，而家好像固定咗， 系咯。 因为我李安纳度，大家知道有好多人好中意啦。咁但系我中意咧，其实我唔系睇泰坦尼克，我系睇呢个 Catch Me If You Can， 因为佢冇咁靓仔，冇天拿又太靓仔，系冇咁靓仔嘅时候咧，个样咧就哇！又未到而家即嚟高顺呢个样 子、啊、我中意嗰个系《罗密欧与朱丽叶》嗰个样子， 嗰、那个都系靓仔嚟嘅，少年激情片嗰啲咧，系佢卖向呢个系泰坦尼克嚟噶，泰坦尼克样嚟嘅，系啊， 而家个样真系变 嗰啲 好笑， 而家嗰啲变紧就即嚟高顺噶嘛，佢Catch Me If You Can 嗰啲样真系啱啱好老啲，唔系而家咁样成熟 啲，真系搞唔掂， 真系好系啦。但他都曾经风魔万千的少女，真是 因为那时候中学呢就是铁达尼盛行的日子 97啦， 哇好多人看啦，跟住好多人呢， 大家不是问你看没看几次， 是啊，同埋当时呢好即他很红啦，即他很靓仔嘛，跟住个呢我唔知道有冇人系 有 记忆， 好似你咁， 即系中学咧，你会将啲书咧摄嗰啲相落去。 哦，你嗰啲 yes idol 嚟包书。 我想话咧，以前有一个流行嘅做法咧，就系譬如你好多书你会包，唔知道有冇大家有冇包书嘅习惯啦？可能有啲人包咧。 OK， 大部分人都会包书嘅。咁咧包书咧，譬如我有数学书、中文书啦，全部咧我哋啲书系冇封面，全部系变晒明星嘅。即系譬如你中意边个明星咧，好兴嘅咧，就会买嗰啲杂志啦。以前最兴就是 Yes Idol， Yes Idol 是一本呢我想 A4 咁大的雜誌啦， 即係好似一啲美子啊， 而家啲美子，因為佢咧 咁大本噶啦， 同 Yes 唔一樣，係大本啲，同埋咧入邊啲相咧係全頁一張相冇字嘅， 好靚嘅。 譬如你中意某個明星嘅話咧，就覺得哇好想收藏，就會戒出嚟變成一張紙攝落咧本書上面。所以咧我哋啲書咧全部都係冇封面嘅。 本數學書出嚟就係鄭伊健啊， 係啦，或者後邊係另一個人，前後都唔同，全部都係咁嘅，個個都係咁做咧，你就好容易我又整先。 咁、有人包好定有包你 有 入到啦， 有。嗰阵时好兴铁达尼号，所以好多人咧，啲书上面系泰坦尼克嗰啲相咯。 但系对我嚟讲，我觉得铁达尼号系一个好老土、好老土嘅。 其实当时我冇睇过， 我明白， 其 实当 时我都冇睇过。 其实我唔明 白，我买唔到飞，我身为一个小学生， 因为嗰阵 时十八岁以上嘅好似要、 啊，可能系 十八岁以上嘅要， 因为有路 有全裸， 系 有全 裸镜头。嗱，我唔知点解有啲人睇到，你冇问我。总之 系 咪因为嗰阵时候老翻好兴啊嘛，老翻啊，老翻碟啦， 好似喺明珠台睇， 我系明珠台 cut 晒噶嗰啲位，系啦， 我真系睇到成套咧，系有人买一个三 VCD 嗰个 盒啊，系啦， 因 为 好 长， 睇到啦， 系 好长套戏， 我都系后期睇，因为细个咧你唔系成日话我想睇就有人同你睇噶嘛，即系咁容易睇噶嘛，咁嗰阵时心里都冇睇，系之后先发我呢套咁嘅经典戏， 系 因为嗰阵时系不停讲噶呢套戏。 因为真系成好多票房嘛， 真系好老土嘅， 同埋好多年之后咧，无论系真系唔止香港， 但 系 佢真系经典喎，又 系啊，佢仲有好多人讨论紧咧。喂，你嗰块板啊，佢企埋上去都得啦，咁死啫。 我记得咧有一张相系影咧嗰个Rose 嗰块板咧，佢咪有高空 shot 嘅，跟住佢会计个面积，呢度应该可以，可以一齐上去。 仲可以嘛？同埋 Rose 咁重，佢应该下边啊嘛。 同埋咧，我觉得佢好睇在于，其实佢系由真实故事改编噶嘛，其实系真系有少少呢啲嘢系楞到嘅， 系啊， 做你会觉得好啲咯。 啊，最正系咩？最正系佢真系死咗啊嘛，跟住时候如果佢哋想一齐想翻我冇事咧，佢哋就唔会咁样噶啦。 系啊，要死咗先浪漫 一齐嘅。 系一齐唔到嘅，因为佢有钱佬嚟噶嘛，佢点会跟佢去同嗰啲鸡写生啊？咁啊嘛， 系 啊， 呢度咪就系变咗即尼高顺， 系呢个好事一路演变落去，即尼高顺。 咁啊，但系食呢个中间呢个样咧都 OK 嘅， 而家都系咁噶， 唔系即系而家好似肥啲， 佢近年 而家肥啲， 佢成日俾人影到唔知喺边嘢海滩，跟住个肚腩好大咁摊喺度晒 太阳，我都怀疑家有时都仲接受到。 系呢啲成日都有啦，俾人影到。 呢个位，呢个好成日用呢张图啊。 所以佢好憎俾人影到噶。佢出街有人影佢，攞纸袋笠住个头啊，佢点样即系 好注重私隐 咁咯， 有少少憎嗰啲 系，系啊，好少嘅佢。 咁跟住到下一个神台 咧，下一个神，我哋头先嗰张经典三人神台相，唔知道有冇得揾出嚟。 我揾翻出嚟， 即系 Johnny Depp 同李安纳同 Brad Pitt， 又有成日整出嚟嘅嗰张，有几张添，又唔止一张嘅，但我睇过。 因为嗰时系咪 Johnny Depp 咧开咗间 bar 噶，跟住荷里活嗰啲后生人都好中意蒲噶。嗰、那个 Joaquin Phoenix 个哥咧仲喺门口死咗添嘅，所以可能系当时影嘅。我见到你开出嚟，你讲啊，不如呢、這个。 我其实想知道第二个神台是边个，我不知道哪个，想看看你。 我第二个神台，你讲呢个先，你看出来不知道吗？ 我想开庭看定啲样 系嘛？ 另一个咧，即系觉得都会几中意看他的 系 就是呢个天天写 封封写满六百句的， 就是呢个奇乐你为 B 啦， 奇乐你为 B， 但系咧都是那句咯， 咩啊？ 佢太骚 啦，系咪啊？即系你最干净，应该系 Matrix 嗰个样就好捻干净啦，系咪？ 系咪？当时咧，我觉得第一次睇咧系， 知唔知点样知道呢个人咧？ 唔识嘅，以前细个点会识嘅啫？都话我啲鬼咯，睇定啲戏啊！呢个边个啊？头先我死咗噶咯，唔系啊？呢个唔系，呢个系仿行出嚟嗰个。呢个系我记得唔系我第一次睇佢做戏咧，应该系《生死时速》啊。 OK， 因为我记忆中咧，我去戏院睇啦，细个咧，跟住咧佢系讲《生死时速》，唔知有冇人睇过啦。 Rush Hour 定 Rush？Rush 系成龙嚟嘅， 系 Speed 啊。 咁咧， 我即 系 山迪拿布朗。 嗰出戏咧，最主要嘅剧情咧，好简单，就系、是、有一架车佢停唔到嘅。 咁点咧？ 佢一停就爆炸嘅，因为佢咧，嗰架车要 keep 住一个时速。 呢套戏咧，我记得好似系话啊！嗰、那个死啊叫咩？ 山迪拿布 唔系啊，即系个导演走去 sell 呢套戏俾嗰个投资者嘅时候，佢讲咗一句嘢啫，就系、是、呢个 rush hour 啊，唔系 die hard on the bus。 哦 ，OK， 咁啊， 类似嗰啲啦， 即系系啦。 咁好，我最就系嗰个剧情就系话嗰架车咧唔可以停，因为佢咧俾人哋整咗啲炸药喺度。如果咧你低过某一个速度咧， 就会爆。 佢就会成架车啲人炸到死晒啦， 会爆嘅。 我唔记得嗰架车系咩人坐，我唔记得咗。旅游巴嚟咁咧，嗰、那个奇洛里维斯咧就饰演一个热血警察咁嘅类似嗰啲咯，即系要上车帮手整停嗰架车，而揸巴士嗰个系一个女人嚟嘅。 就 系 山迪拿布朗， 系啦，咁佢两个就即系好惊险啊咁嗰啲咯，咁就讲点样去化解呢个危机啦，咁样通常系咁噶嘛。 哦，你记得呢、這个？ 嗰啲剧情最尾系咁样，佢哋如何逃出化解一场危机咧？跟住咁样要你睇点点点噶嘛。 但系你喺边度睇噶？你记唔记得？ 戏院咯，时代广场我记得。 你觉得好好睇嘅？ 好嘈咯， 好， 因为佢嘅爆破声好大。即系嗰阵时候我小个觉得看呢些戏咧，点解咁大声？可唔可以细声少少？ 因为佢要戏音响系要 嗱，呢个就系生死时速佢嘅look啦， 系一个 skin 比较 skin 吃绿军装啦，短发绿军装啦，冇须啦，当然青靓白净啦，系咪先？ 系啊，但系呢个样 山迪拿布朗个样都唔硬啦 ，OK 唔夹啦， 同埋佢系 one bear 鞋咁样跌波嘅，同埋呢个 look 嘅鬼佬，你觉得好普通其实，不过好干净咯。 如果你咁样睇翻咧， 系啊，讲嚟讲去都话好干净哦， 佢真 系 好好热血青年嗰啲样咯，即系好正正常。有冇啲似咁样睇？即系唔现咗啱啱嚟香港拍戏嗰啲 feel 啊 ？OK， 即系个青少年，好热血嘅青年， 系 干干净净短头发。 是啊，吴彦祖都是这个短的头的。都 是 啊， 这种短发很刚强的男仔。 但他这些又不是金发鬼佬样来的。 不是，因为他 算是 亚洲 的。 是 啊， 他是华裔血统的。 所以他 沟又沟。 那时候会觉得记得他的样子，因为他好像中国人。就是好像我们。 有少少是。 但为什么又好像鬼佬，但是讲西，即是讲 英 文。 西文，你 想说。讲西文的，为什么即系呢个人好似好搞笑奇怪，点解会你以前唔细个唔识咁多嘢，就鬼佬点解会好似中国人样嘅？ 系 咁后屘当然系佢哋最成名嗰套啦 ，Matrix 啦， 又系世纪差人两镬咁。 但其实 Matrix 嘅话，我中意睇 Constantine 多啲。Constantine 系魔界行者啊，即系嗰个 系 打啲。而家 Netflix 都有， 成日话有第二集嗰、那个。 话而家真系话有啊嘛，隔咁多 年 之后，但系佢样都系咁啊 ，OK。同埋其实你话先有一张相好标志系咩？就系嚟一都有噶，就系佢好颓废咁坐喺张凳度食包嗰张相。 哇！嗰啲人话佢嗰只鞋咧，唔知着咗几耐啊嘛。 系啊，但佢真系着咗好耐噶。 系，我就系觉得佢好贴地咯。 唔 care 呢个， 我发现其实大部分咧外国嘅明星 鞋都唔着添啦，系咪先？ 佢哋好似唔做戏嘅时候，好似好放松。或者佢哋追求嗰种我就自然我咁，我做戏饰演一个人，我先会做嗰样嘢。 系， 即系譬如你要我太苏咧，其实系因为我戏里边个角色要嘅啫。 我并唔 系我本人要。我现实中 我 就系唔想整个头啊，咁啊而你嗰啲头发咁乱咁，喂睇下佢呢个头几核突，即系呢啲，即系佢嗰啲。 但系佢呢头系 John Wick 嗰啲头嚟， 喂搞唔掂啊！呢头又立又成咁， 苏又唔睇系咪？ 系啊。 我反而睇过佢哋有一套戏，好似系《追魂交易》 我呢个都好好兴， 好靓仔 的，明珠台成日播噶， 系啊，冇错， 重播 啊，系啊，成日都播， 好靓仔 噶。但我以前睇嗰个咧，系佢即系终于有一套奇尔里维斯咧，喺我嚟讲，佢并冇打斗嘅咧，就系、是、叫咩啊，《Sweet November》，佢同呢个查理斯花郎噶。 是讲咩嘅？ 就话其实李维斯系嗰啲好似唔知做广告定做咩，即系个人好 rush 嘅，即系好 tense 嘅，净系做嘢嘅啫，乜柒都唔识嘅，唔识爱又冰冷啊咁啦。跟住佢好似系啦，跟住佢唔知佢好似嗰个车停咗排，佢要再学过嗰啲再驾驶嘅班咁啊。跟住就识咗查理斯花郎，查理斯花郎同佢调转嘅，即系好似好 warm 啊，都啲流流快快啊，冇乜钱啊，咁样佢两个啲挞着咁咧。就度过咗个美好时光之后咧，就消失咗嘅查理斯花郎，因为佢系有病嘅，其实即系又系呢啲好老土嘅梗咁啦。咁嗰个奇莱斯就冇打过交，即系行嚟行去， 即系文戏 谈情系啦。我喺明珠台睇嘅， 即系我谂咧嗱，我觉得咧，我哋会放翻啲我哋中意呢个明星嘅嗰张相出嚟， 靓嗰张，因为 我觉得呢个完全唔想摆上嚟。喂。這個呢个咧，佢最近年系同咗，终于拍拖啦，因为佢本身、 啊、 我唔知道大家 发生啲事情啊。 其实我最出名系觉得佢个新闻嘅，都系话佢即系因为 佢成世都好似天煞孤星咁。 系啊， 佢个女朋友有咗 B B， 未结婚， 未结婚，但系就 交通意外。 系啊， 跟住佢个妹又有病， 系 啦， 同埋佢有个 best friend 系识咗冇几耐就。 即系好多啲人生唏嘘嘅事情， 因为喺佢嘅周围发生咗好多惨事啊，所以啲人成日好似影佢嗰啲咩好孤独喺度喺公园度食包啊， 但我 觉 得佢我今日定琴日仲见到佢话咩赛车，佢而家玩， 我可能活跃翻啲人， 系啊，跟住短咗头发噶，你玩下，佢呢几日噶咋，佢仲着住嗰个赛车衫好型嘅，但系佢剪翻短个头，系啊，上啲嗰张系啦。有啲素嘅，但系佢好精神嘅，即系好哇！我玩一下啲 唔得，佢都系剃咗啲。 剃素， 我觉得咧最严重，其实流苏唔紧要嘅，我唔知啦。呢、這个腮呢啲系咪叫落腮胡啊？ 系啊，可以咁讲。 我觉得好唔好系人，唔好系人都 要修剪咯。 唔系系人都留得。 冇嘢，佢 OK 啊。 我觉得好， 佢都几好啊。 如果佢唔整咧，就靓仔好多。 咁佢同阿郭嗰啲你拣啊？ 唔系啊，其实我觉得佢留咗腮好睇啲，因为咧佢块面好长。即系佢流苏，你见到 你见到山的布朗腾鸡， 哇！啲颈纹扎到咧，头先嗰张相， 唔系，我觉得流苏 OK 就系咁样咯， 太多啦， 修饰下块面嗰、那个shape 都 OK 嘅，但太大嚿喺呢个位 啊，帮佢修啊嘛， 诶、欸，收个好靓嘅，呢、這个呢、這个就系嗰、那个诶插人两个嗰个女人， 插人两个咸片嚟， 系伊拉克打两转，好， 哎，我下集翻嚟再讲。 其实我咧就好少睇奇洛里维斯嘅，所以你头先讲嘅 嗰啲， 我就好少出声嘅，因为可能个年代对我嚟讲有啲远啊。 佢简单讲个 gap 啦 ，OK。 佢会 唔系记唔记得杨颖唔中意老噶嘛？即系佢咪系啦， 佢 唔中意睇老人、啊。 佢对明星好高要求啊，佢话要后生先睇，太老唔麻麻地。 即系佢系同李安纳度系一样， 睇啫， 廿岁啦，拜拜。 我睇啫， 太老啦呢啲，咁睇嚟做咩啊？ 咁老点要睇啊？ 唔系啊， 其实爱情 啊 嘛。 但系 Angelina Jolie 佢咁老我都中意，唔关事嘅 定律 系啦，唔关事嘅。 咁杨怡中意睇咩？ 其实呢我有一个明星呢就是有 YY 喺度。 都开出嚟系。佢两个喜爱啲呀呢个。 其实我冇咁喜爱嘅但係呢 都 OK。 有一次呢我哋有一个 friend 就话睇一套戏。 哦系。 好我哋就话哎呀好囉一起睇囉。我心想哇呢个边个嚟呀唔靓仔嘅咁样。仲喺度话人哋。因为觉得佢有啲斗鸡眼。 吓哦。 咁而呢个人呢就 是。是有少少嘅。咁就唔识讲啦。 生得好埋。 佢嗰度。唔系生。 瞳孔好埋。 即系唔系 有啲斗鸡咯，总之 嗱， 佢而家咁样望系咪有少少好似想斗鸡眼个 feel 啊？ 系有少少， 有啲想影到佢。嗱呢个系冇嘢嘅。 但系当时我哋嘅朋友系觉得佢对眼好靓， 因为佢唔 咁佢对眼系好靓嘅， 因为佢少少绿色嘅，佢浅色嘅，即 系 唔系深色。 可唔可以咁讲？ 系 有，总之唔系深色噶啦。 系 咁，然后嗰套戏咧就系讲厨师噶啦， 系 叫咩名？ 叫咩嗰套戏系？ 咩摘星咩厨神？ 摘星厨神 系， 总之系讲煮嘢食，讲佢系一个大厨。 O、okay、K， 就系一啲好高级嗰啲食府嗰啲食大厨，就即系讲佢点样做菜啊，即系嗰啲 好要求好高。chef 类似啊，即系嗰啲，跟住就即系总之系 系chef， 系啦 ，chef。 总之佢哋即系佢好有鼓励性啊，即系点样系咯，即系高级嘅厨师点样喺度打滚啦、 啊。O K， 同埋讲佢即系有应该都系受过一啲伤害啦， 点、 样 振作变成米之莲。 其实系 The Bear 嘅一个电影版， 类似咁嘅 温和电影版， 类似系即系类似讲 嘅人系 都好粗狂噶， 唔系冇嗰种，唔系个系啦，系啦，即系佢类似系讲佢点样样开咗间餐厅咁样，即系嗰个咁嗰时嗰个台湾人就介绍啊，因为佢好中意呢个人，佢话诶睇呢套戏好好睇嘅，同、 okay、 埋我后屘发现呢套戏喺台湾原来系好受欢迎，所以可能就佢就即系讲话呢套戏好睇啦。 咁而我哋睇咗之后，觉得哇，佢原来都真系几 charm 嘅，好 charm 系啦，同埋演技好好， 系 有啲演技嘅都，即系有啲得个样噶嘛。 我其实咧已经成日都，因为佢系配呢个银河守卫队系咪 The Galaxy of Guardians 嗰只 Raccoon 咧，然后每次见到佢嘅时候都想笑，因为我脑会自动出现佢 Raccoon 嗰啲。是啊，我会被那把声啲蒙骗咗。 另一套我 谂 佢多人识嘅，咪同 Lady Gaga 嗰 首歌，就大家一定识啦。 系因为呢句文啊，当时好 散咗嘛，系嘛？ 因为 Lady Gaga 好似系咪同佢有啲嘢话啦吓， 同佢个名模女朋友散咗。 最正系名模女朋友个 ex 系呢个 C 郎。 系啊，冇错。 总之当时有少少话咧，几 靓嘅条女， 好靓女。 即系佢同嗰个女朋友，但系咧佢拍呢套戏又同 Lady Gaga 有啲嘢咁咯，系啦。因为 好似系咪有一个表演，佢现场睇到佢两个太过 奥斯卡嚟噶嘛， 眼火爆咁噶， 眼火爆咁嘅唱歌唔知点样。 系 佢哋明明先同女朋友行红地毯， 好 sweet 嘅，但系佢就哦，好似系啊。 系啊，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几好睇啊！睇套戏又埋，同埋佢入边啲歌真系几好听嘅、 啊， 好似攞咗，好似系因为嗰首歌攞咗 嘅，都攞咗。 咁当时又话哇，你咁样睇到你女朋友，即系你男朋友同佢喺度咁样吓， 眼火爆， 系啦，咁咯。同埋另外一出，我头先讲话佢嘅另一出戏，我睇过就系咧叫咩潜，头先唔记得咗添， 潜行。 潜能唔知乜嘢，唔记得咗。 潜行系刘德华， 就系咧佢食咗一粒药丸之后，佢系一个作家嚟嘅，跟、哦、住就发现嗰粒药丸咧，令到有少少即系类似咧系一啲禁药咁啦，就会令到佢大脑开发咧，令到佢可以搵写到好多剧本之余咧，仲要赚钱咧，搵到搵钱嘅方法啦。即系佢可能食咗之后咧，开通咗个大脑、 哦， 就会识得可能直情可能唔知买股票啊，定唔知嗰啲咧。 即系温和版 Lucy。 系咪逆天潜行？ 逆天潜行 呢啲名好 TVB 剧啊， 系完 全潜 行追击， 完全冇意思想睇嘅睇个名 字。逆天奇案， 但系佢个故事我觉得几得意嘅。咁跟住收尾就话佢靠呢种药物，因为嗰种药物咧唔系人人可以有。嗱，又唔知好似有个组织，好似俾咗佢之后咧，如果你想要啦，你就要帮我做嘢嗰啲咧，要挟佢，跟住佢就 天生同脑啦， 即系好似食咗毒品咁，就俾控制住， okay. 之后就好似个我记得个结局唔系几好嘅，即系话佢因为咁样而好似扯得好劲啦，好似系啊 爆炸 虚晒咁嗰啲啦吓。 去 晒就是呢个人啊， 呢个系 Bradley Cooper， 系啦。 我都觉得佢冇 show 好啲咯。 系啊，佢头先同 Lady Gaga 做嗰套戏系《星梦情深》， 一个巨星的诞生系咪？ 系啊， 呢啲名真系好 TVB《星梦传奇》。 你一睇到佢都系耶稣碌嚟嘅，嗱，我哋一望下啦。你其实咧，我觉得。即系耶稣碌唔好讲啦，即系嗰个一个巨星，但系呢啲其实有少少 show， 我觉得几好嘅。 有，我知佢都系咁讲嘅。 我觉得佢有 show 唔核突， 即系呢 种 咯。 佢啲 show 好整齐噶， 佢个样咧系适合有 show。 Brad Pitt 有 show 都冇事噶， 冇 show 好啲都系。咁呢个咧就系冇 show 啦，系咪完全唔似咧？ 认唔到佢系嘛，差啲。 我觉得佢有 show 好睇啲， 干净呢个少少。佢越少 show 越难认佢，好似唔知边个嚟，或者完全唔知边个，直情好似唔似佢咁。啊，同埋其实佢系嗰个咩最爆伴郎团都有佢嘅。 系啊，以前睇嘅时候唔觉嘅，原来佢都系拍啲笑， 因为嗰啲烂佬咁噶。 B 不拉咁咯。 而家系呢个啦， 因为咪阿国 都系 Castaway， 都系荒岛咁嘅样。 Tom Hanks 个 Castaway， 唔明点解全部咧？ 全部都系鲁滨逊嚟嘅咩？ 系啊，都漂流 都系咁噶。 我觉得佢全部都漂流过荒岛翻翻嚟。 咁只有 Tom Hanks 先真系认可我，先系漂流过荒岛。 系啦，嗱呢个咪 OK 咯，咁样少少系咪？ 好， 呢、這个几靓仔啦。 下一个可以都可以讲 Tom Hanks， 因为 Tom Hanks 咧佢并唔系打靓仔。佢真系唔靓仔，但系只要有 Tom Hanks 做嘅嘢咧，你如果要衰起上嚟嘅话，都几难衰下，因为实在太好睇啦，好多嘢都好难衰啊！你问我咧，佢而家老咗好多啦，当然佢本身就老啦，佢应该六十几啦，系嘛？我冇记错 Tom Hanks 已经 系啊， 系啊，咁之前咧佢 Covid 嘅时候全球震惊啦，仆街啊 Tom Hanks 有 Covid 啊， 佢中咗话佢好似 系啊， 好辛苦定唔知咩六啊八啦， 系佢同佢老婆啊嘛，都一齐中啊嘛，即系全球震惊 Tom Hanks 系一个咁伟大演员，唔会有事噶咁啊嘛， 咁伟大都会中招， 系，但系因为我觉得好犀利系佢系唔靓仔啊。就算佢后生都系唔靓仔，但系有时候我觉得可能就系唔靓仔嘅话，佢先可以做到咁多唔同嘅戏。譬如我好中意头先 Y Y 成日头先喺笑鸠嗰啲人流苏，好似 Castaway 咁啦，即系劫后重生啦。劫后重生咧，我有阵时候会翻睇咧，我唔睇中间嗰度嘅，我好衰嘅，我就系睇一开头，睇到佢上咗飞机啦，拉嘢啦，跟住就唔睇啦，就飞到去尾段咧，佢俾人救起，同埋翻到屋企之后。嗰啲人同一开头嘅对比嘅反应咧，我最中意睇嘅，因为卡手会太惨啦。跟住仲有好多人可能都好中意嘅机场客运站啦， 系嗰、那个都好睇， 即系同个 Catherine Zeta Jones 一齐嗰个啦，就系佢 老公咪喉癌嗰个， 唔系哥德格拉斯，屌系都要讲喉癌。嗰、那个又系，因为嗰个系少真人故事嘅嘛，即系有一个人一个男人，因为个国家嘅问题，所以佢嘅。护照就唔可以俾佢出境，就滞留咗喺机场。 佢个仔都几似佢， 好似佢噶。佢个仔有一个仔同佢把声都好似噶，同埋嚟系嚟紧咧。Tom Hanks 有套戏咧，我都等紧嘅，就系佢同翻Forrest Gump 嘅女主角咧一齐再同埋 Forrest Gump 嘅导演啊，即系佢哋三个人一齐再拍一套戏咧，就系讲一间叫 Here 好似定 There 好似 Here， 就系再。三个人再合作是拍一间屋咁样，嗰间屋由咩年代开始都系佢哋做嘅一路。 哦、 我嗰时见到嗰个 trailer， 系啊，就唔系而家咧，因为咧而家 AI 真系有一个好处就系你唔使见到 Tom Hanks 戴假发扮后生， 佢用电脑整 系啦，可以调佢后生啲咧 ，AI 真系 系啦，感觉好啲咧，令到 即系唔使扮 系啊， 油黑啲头啊， 冇错，咁佢可能都系啲着翻嗰啲衫，但系个体态同个面嗰啲嘢可以用电脑微调，令到佢哋更加似后生。 佢好瘦啊，而家变咗咁啊。 系啊，咁我就等紧佢呢套戏系上，咁真系好想睇。咁仲有嗰啲《鹿里奇迹》啊，《奇缘》啊。 咁嘅费城故事啊，仲有嗰啲，其实咧你望佢连最差嗰、那个，咪有一个系达文西密码。 啊、哦，系系，即系查嗰啲 几烂下嘅，你问我，但系 商业片咯、 啊，但我都觉得好，因为你我去睇 《达文 西密码》，好多人睇嘅当时， 系但系都几，我觉得几系啊，几 do 下系 Da Vinci Code 系啊，咁诶， 佢好戏之人啦、 啊，系啊，仲有 Saving Private Ryan 啦、啊， 我觉得佢系点讲？我觉得佢有气质，唔系叫靓仔， 系佢唔靓，即真系唔好用靓仔嚟。 咁佢又唔算丑嘅。 有 Tom Hanks 系、啊，喂， 有一期佢有做嗰爱情电影个上次个 You Got a Mail 嗰系啊，嗰啲系哎呀， 爱情嘅 呢啲又得，又好幽默。你问我咧，我觉得咧，刘青云同佢咧嗰啲 feel 都几似嘅。即系佢可以喜剧嘅，可以笑嘅，但系你叫佢揸支枪唔知点样 认真嗰啲， 嗰啲系认真嘅，佢又得一啲文艺嗰啲， 你又唔会觉得佢认真唔得咯？ 系啊， 你又会觉得喜剧佢又觉得得，轻 剧笑佢又得，轻松松嘅得，所以我觉得佢都对我嚟讲系一个鬼佬界嘅刘青云咯， 即系演技非常之好， 同埋真实个人就好平和、好 peace 嘅，就唔系吴镇宇嗰啲。暴躁啊，嗰啲嚟。 唔系吴镇宇啲人话佢，啲人而家好中意佢，因为佢够真啊嘛，觉得年代唔同。 跟住吴镇宇话冇变过啦，系个年代唔同咗啫嘛。 记得呢个卡通片我睇过。 诶，嗰个咩北极快车啊，定咩啊，好难睇个。 佢讲 佢配音噶嘛，其实 Woody 咪佢配嘅咯。你 Toy Story 嗰个 Woody 都系 Tom Hanks 嚟噶。 冇错， 系啊，好咯，下一个 YY。 我嘅下一个。 你的下一个是谁？ 雷神咯，因为雷神你都 OK 噶嘛，系咪啊？ 雷神喺神台第几格好咧？好难啊，因为好多人咧，基本上除咗 Brad Pitt 以下，可能有好多个，即系 Brad Pitt 喺头顶神台嘅最高顶住天花板嗰格嘅话，下边嗰格都好捻多人。但其实雷神咧，佢真系净系做雷神。 就唔好做其他嘢啦。 唔系佢嗰啲咩惊天唔知咩救援咩， 唔系有一个佢做爸爸嗰个都几 多小时咧，唔知咩 系咪佢嚟噶？一阵我同佢将佢同美国队长调转咗。 呢、這个啊，基斯我唔知道啊，基斯啊 ，Chris 佢叫做基斯， 佢几个都系 Chris 嚟噶。 系啊，美国队长都叫 Chris 噶， 佢都系 Chris Evans 嘛。几条都系你问我，我中意雷神呢款多啲嘅。因为美国队长咧好，美国队长好点讲咧，好奶油啊！ 哦， 系啊， 唔系其实咧， 大啲嘢好出名， 我其实咧， 我睇过嗰张相，佢自己 send 咗出嚟啊嘛。 好啦，唔好讲大雕住。我意思系咧，其实我中意佢咧，并唔系因为佢 演技。 我其实中意佢真实嘅人，因为佢咧系澳洲人嚟嘅，跟住咧佢哋系好。你明唔明佢咧喺 IG 嗰啲咧，佢同啲细路啊互动 啊， 同埋佢同屋企人嗰种，即系好真噶。佢哋又系如果唔拍戏翻去咧，带佢哋去玩咧，即系唔着鞋啊嗰啲，即系好澳，真系好似平时嗰啲澳洲鬼佬。其实咧，佢着件咁嘅背心，戴顶帽咧， 行过 都成日着嗰啲短裤拖鞋咧，就系真系澳洲嗰啲男人就系咁 嘅时候，就会觉得 同埋好高 十个九个入边都系佢咁。 其实佢头梳你戴顶帽真系唔知系佢嚟嘅。 呢啲鬼佬都系其实都系呢啲。 系啊，佢平时唔扮。靓，即系佢唔使出席嗰 啲。鬼佬可能冇佢个 body 咁， 冇练到咁劲， 都好靓。 但其实你普通鬼佬都系有即系大嚿噶啦，即系好似佢咁噶啦。 我有见过雷神噶， 系咩？ 我见过真人噶， 系 嗰时咧，我做嗰时应该系我做紧侍应嗰时啊，跟住收工收好夜噶嘛，咁我就搭尾班嘅车翻去，我过海就喺呢、這个诶鲗鱼涌，咪要行去过海嗰段转弯嗰啲咧。我就突然间到前面咧有一队人咧向我反方向行紧，咁我首先望到应该啲工作人员，跟住我见到汤唯， 哦，佢哋有套戏嗰阵时喺香港拍过嘅， 系啦，喺地铁拍嘅嗰啲系，应该就系嗰日，跟住后边见到雷神，当时雷神一咧已经上咗噶啦，即系我知佢系雷神嚟嘅，跟住我就嗌咗下之后，跟住咧佢就望到对面，因为咧。嗰阵时好夜噶啦，其实尾班地铁嚟噶， 12点半噶啦， 系啊，咁就其实嗰条路就冇乜人嘅，即系我嘅好前先有个人，又系收工搭啲车啦，咁我就咗下之后咧，佢就望住我，跟住佢就笑，即系佢好似觉得哦呢条友知道认得，即系好似好吓亲，哦点解见到我嘅咁样，跟住我笑嘅时候望住笑，佢就笑一笑， 跟住佢点一下头，然之后就哦，哦嘅时候已经过 咗。好高啊，佢系咪啊？好大嚿，因为佢咧，而家呢张相好真系，我话见到佢咋，嗱就咁着呢啲背心、呢啲裤，跟住拖住个细路嗰啲咧，佢翻去通常喺澳洲， 系啊， 凑佢啲细路嘅，好中意。 跟住我就哦，女神啊！ 嗱，成家唔着鞋，就系澳洲人嘅特征。 澳洲啲人成日唔着鞋嘅， 系啊，啲细路都唔着鞋噶。 但系佢教佢啲细路好得意嘅，即系我觉得佢好似引佢哋玩啊，跟住跳 啊， 危险都。 都唔好幻想咁多啊！好快又会反转， 将佢抛落水。 我唔敢讲， 系啊，我哋唔好乱。 暂时佢一个好爸爸，就即系我见佢成日都 好惊系嘛， 暂时 底先 系啊。 佢有个细佬嘅， 女神 系佢有个细佬都系做幕前。 细佬诶，咪 Hunger Game 嗰个 系啊，都靓仔嘅。 但我都系觉得佢靓。如果俾我都 唔知点解， 好似怪怪地嘅， 好似有少少歪咗定 歪咗少少，嗰个次货嚟好似。 但系唔知点解咧，其实几似嘅都。 系似噶， 嗰、那个唔系唔靓仔噶， 瘦啲嗰个， 但女神 man 啲， 诶，嗰个再高少少嘅，冇咁 瘦， 佢比较 佢个大哥先犀利啊！ 哦，系 九唔搭八， 佢大哥都系有雷神有客串过噶，扮翻佢噶嘛。 佢咧有三兄弟嘅，咁佢两个咧系有做幕前啦，因为佢大 二佬嚟，中间嗰个嚟， 系 啊， 我唔记得系二定系二啊二啊，因为佢大、 那 個、最大嗰个咧系完全唔关事嘅。 但系都 矮啲噶， 系矮横啲咯， 系啊， 系啊，但系唔系唔似样噶，你望下， 系 啊， 系 咧， 眼系似嘅， 系啊，似噶。 我唔知其实佢个心灵上会点咧，佢两个细佬都好靓仔 嚟噶。 咁可能你唔知你访问翻许冠英嘅心情啊，系咪一样啫嘛？ 即系佢哋好 friend 噶，成家人一齐去旅行。 我后 来 咧有一个惊吓嘅吓，系嘅咩？就系、 是、 雷神嘅老婆咧，原来以前咧系同嗰个 你话系啊 钢琴恋曲嗰条咩 Eddie 定咩咧，系好 个鼻好长嗰、那个。 哦，佢老婆原来系做嗰个狂野时速六七八嘅、 啊， 六七八 六七八添系嘛？即系佢老婆啊，以前咧系同嗰个、哦、啊，我唔记得嗰条叫 西班牙人嚟嘅老婆系。 系啊，佢老婆系西班牙嚟嘅。 嗰、那个男仔咧，那个男人啦、啊，我唔记得佢名啦。 钢琴战曲嗰条友， 系啦， 佢 系攞咗 影 帝， 系啊， 好长嘅块面， 块面好长。 我成日觉得佢好似怪侠，唔知咩嗰个咁嘅样。 奥利维马丁内兹啊， 钢琴战曲， 钢琴恋曲啊嘛， 战曲啊。 唔系钢琴恋曲咩？ 唔系唔关恋，即系佢讲二战嘅。Adrian Brody， 唉，系啊。即系后来先知，原来佢老婆未嫁雷神之前， 唔系佢有两个同两个演员朋友， 系同呢个人咧好耐，耐到咧，因为佢哋难舍难离，即系好出名嘅，原来系好恩爱嘅。点解 会分咧？啲人话 系啦，跟住仲呢个男演员仲买古堡俾佢噶， 哦， 即系好正，即系佢唔非佢不娶咁咧。但系点知佢最后咧同佢分手之后，好快就同咗雷神一齐，然之后结婚完，仲生咗几件。所以就系咪好难讲嘅？电视啲嘢真系话唔埋嘅。 我系突然间谂起咧，嗰个男演员咧，好似咧你咧睇嗰个《金田一少年事件簿》咧，讲嗰啲凶手嘅时候，佢咪冇样嘅？ 白色粒精子咁行行去， 即系嗰、那个咪通常 有脚嘅精子， 佢咪有个人形，话嗰个系凶手。 凶手呢个时候就系切咗啲嘢，然之后咁样好自你， 因为佢个鼻系好长。 但系佢做戏几好嘅，佢钢琴战曲真系好惨。如果你想睇啲二战嘅戏嘅话，系真系可以睇，同埋心魔啊嘛，记唔记得啊？ 系啊系啊，同埋佢同佢老婆，好似又系佢老婆大啲噶嘛， 即系 阿雷神嘅老婆， 雷神老婆大啲系啊，姊弟恋嚟啊系， 系同埋佢生咗几件， 唔关事啊，鬼佬都唔，如果几岁嗰啲唔系好 care， 十几岁都唔 care 啦嗰啲。佢只系佢唔系你讲纳豆啫， 系 你纳豆系一个异种，佢个心可能系一个华人嘅心。 可能 佢唔可以，佢唔可以食姐姐，可以食妹妹，好呕哇！你个男， 系佢细佬啊嗱，似嘅，不过唔知啊，得意唔同噶， 唔系好同， 唔识讲 Hunger Game 嗰个人咯， 系啊， 唔系金发嗰、那个，系啡发嗰、那个、啊、Hunger Game 里边， 系啊系啊，同阿边 系 嗰间， 同呢个 Jennifer 走烂嘅， 走烂系同一区嗰个人， 系啊， 好啦，跟住我哋仲有谁啊？还有哪一个鬼佬？咁我要讲 Robert Downey Jr. 啦， 呢个仲系你最尾嘅神台。 哦、Iron Man 啊，其实 Iron Man 咧系好耐好耐好耐之前，我未佢未做 Iron Man 嘅时候，我已经睇 Iron Man 噶啦。但系佢嗰时系做呢、這个，我应该喺明珠台睇嘅，佢系做查理卓别林。你真系打 Iron Man？ 可以快啲揿到。 你打 RDJ 咪得咯。 小罗、大罗， 用翻台湾，因为佢阿爸同佢个名系一样嘅，咁啲鬼佬好兴，有阵时懒到咧，用我个名啦，你加个 Junior 个字喺后边啦，就算啦。 佢就晒你一个码嘅， 系 翻出嚟嗰、那个， 系啦，另一个型号，可唔可以咁讲？咁我嗰阵时睇嘅时候就觉得，哦，佢做得几好，同埋佢都几靓仔嗰阵时。咁但系后来我就冇乜理佢嘅，因为佢消失咗好耐嘅。我真系去到成。真系 Iron Man 嘅时候啦，就先至认识呢个演员啦，就 Robert Downey Jr. 啊，简称 RDJ 啦，跟住觉得哇，系好 OK 喎，佢你点讲佢又唔系典型嘅靓仔啦，有啲人觉得佢唔靓仔，甚至乎 Eric Kwok 都似嘅时候，点可以话佢靓仔呢？系咪？ 你唔想承认嘅咩？ 系啊， 我都觉得系。 点解会咁谂噶？我觉得佢咧后生嘅时候系唔靓仔，但反而系老咗之后， 个味系啦， 中年之后反而 系后生呢张相亦都唔好似怪怪地。 因为佢眼嗰啲位咧，好似好 bling bling 啊！ 佢女仔眼嚟噶呢个， 因为佢有啲犹太嘅血统，即系嗰啲 眼睫毛好长， 系啊，好女仔噶。同埋后来我睇有一套咧，佢后生一套戏我睇过，哇，真系好笑，就系、是、喺 Netflix 睇到噶，叫《心只属你》咧 ，Only You 啊，叫做嗰套戏咧，啊，佢系你而家 YY 电脑开出嚟嘅样，嗰套戏系同嗰个 Spiderman 一个 Adman 咧，嗰条友一齐拍嘅，系一套好浪漫喺法国巴黎嘅浪漫戏，然后佢就系呢一个眼睫毛好长一个女仔喺度爆炸嘅样咯。今日非常之靓仔嘅， 我觉得佢都系老啲好睇啲。 诶，系啊， 而家你咁睇翻， 系啊，咁我希望佢 佢好幽默嘅，同埋都 基本上佢其实就系 好笑 嘅 佢 自己嗰啲 get 啦， 系啊， 系啊， 哇，佢呢个毛须好怪 嗱，系啦，已经系话佢问人哋毛须好怪嚟啊，点算先？ 好奇怪，呢个老嘅大毛须， 即系佢又吸毒、啊， 我中意佢中年嗰阵时嗰个样子。 总之是有少少成熟味，嗱呢个咪后生少少， 系啊 ，Iron Man 一嗰个 系 最 好嘅，系又味道好老，但系又唔系后生。 同埋佢经历咗吸毒之后，佢戒咗之后再咁成功。 呢、這个 OK， 呢个 OK 噶，呢、這个好靓仔， 介乎中间，即系又唔系好老， 中年嗰 阵 时好靓仔， 但又唔系你而家睇 Oppenheimer 嗰个太老啦。 你睇下佢只眼，其实都系好靓噶， 佢样好正， 佢眼睫毛好长。 因为我睇过有一个咧，系有一个我唔记得系咩杂志嗰啲咧 video 咧，即系佢咪 影佢屋企啊？ 系系系 GU GQ 定乜鬼 啊？佢自己介绍啊， 我唔记得啦。 个 GQ 定咩好捻中意去 嘅人哋屋企嘅，跟住佢咧就介绍佢啊呢度系点，佢好搞笑 嘅 佢。 佢啲屋企系冇Iron Man噶嘛？ 系啊系系，类似佢咪介绍自己嗱呢度系点，我老婆系点， 同埋啲窗同个门都黐张纸，所以睇住啲猫走出嚟。 类似啦，即系 话呢度系唔用定唔知点嘅，我记得好似 系。即系佢好中意 好 get 嘅。 唔系你觉得佢讲嘅系一个好风趣嘅男人嘅，即系佢话诶呢个老婆即系有少少 呢度系我一个人喺度嘅地方，唔好问我点解一个人喺度嗰啲咧。 同埋你 feel 到佢。就是哦嗱，感觉上啦，总之佢好似同佢老婆系 有 嗰 啲嘢 嘅， 即系 feel 到佢系啊，我老婆嘅一个， 因为佢老婆令到佢可以戒毒啊，同埋 因为佢 有个第二个人生、啊， 俾人哋系啊，即系可能唔会用佢，我谂系咪 好多系啊？ 头先有一个见到佢系着住 橙色嗰啲啊嘛，系啊，佢坐监噶。佢上 court 添啦， 即系佢系另一个古天乐嚟噶嘛？其实某程度上 可以咁讲，佢严重过古天乐好多。 系系，佢严重 会做戏嗰啲咁。 系啊，佢诶冇人同，就算导演想用佢，但系 冇人用啊嘛。 佢落唔到保险啊嘛，因为 make sure 唔到佢拍晒成套戏可以。 佢呢个样子有少少唔同嘅，你 feel 到 肥嘅， 你睇下只眼都 唔 同啦， 即系个人嘅感觉， 眼神唔一样 嘅，同埋 唔系正气 嘅。我唔知大家有冇睇，好似 Netflix 定边度咧，就系佢阿爸咧。即系 Robert Downey 啦 ，Robert Downey 啦，冇 Junior 啦，佢阿爸都系导演嚟噶嘛，就系、是、临死嘅时候佢拍咗一个纪录片嘅，就系影佢阿爸啊，仲想即系好似剪片啊，定系咩去同佢嘅关系啊，直到佢阿爸死咗啊咁样啦，咁佢就仲带埋佢个仔去探佢阿爸啊，各样嘢好真实，佢自己剪嘅，佢搵人剪嘅都系疫情嗰阵时嘅。 你睇下佢以前个戏场都唔同 feel 啦， 即 系你觉得佢 嗰阵时嗰啲样， 睇呢个样，真系真系监等咁。 系 呢个咧有少少平头，呢个真系好似 监等咯，佢真系 真系 眼神 系 散换嘅， 唔系好嘅人咁咯感觉。 但系都可以，佢都话听生命系有 take two 嘅， 好犀利，我觉得。 但系要一个 呢个人，你睇下呢个样而家系个戏场啊，个感觉唔同嘅个人。咁佢好犀利，呢个励志故事。 希望佢唔知之后点样做呢个末日 博士咧， 佢咪又系咧做翻 Marvel 系咯？佢之前话唔再做噶啦。 但我觉得揾得翻佢再做，咁应该系有啲好劲嘅嘢，佢都觉得 OK 好。 想试我试啦， 我再来一次， 系 系啦，我期待，因为 Marvel 一好难睇，非常之难睇。 可能冇佢就唔好睇。 佢系一关键，同埋咧后边啲嘢搞唔捻掂，炒唔买 好多嘢，好多人都死咗啦。 差太远咧，炒唔买啲嘢。好啦，大家， 如果你有啲 杨怡讲埋最后一个， 唔系我想提一提啫。头先讲嘅时候，我谂起仲有一个 Chris 嘅， 呢个都可以讲噶， 就系 Batman 嗰个 Chris， 嗰个系 Kristen Bell， 系啦， 啊嗰个好戏嘅系， 佢唔系一个平时嘅靓仔， 冇错， 但系我就觉得 都系想剃须嘅。因为佢嗰啲碌都系好似乔李维斯咁嘅， 做 个 耶 稣 噶嘛， 啲头发好捻长，嗰啲中间分界嗰啲长啊。 佢真系做过耶稣啦，今次。 但系真系啊，可唔可以睇翻数？可唔可以 Batman 嗰个样啊？ 好靓仔当时。 Bruce Wayne 嗰个样系最正，或者美式杀人狂嗰样都好正，佢仲好大只添，美式杀人狂。 佢咧又系 skin hair 嘅时候系好靓仔嘅， 系因为佢个轮廓好靓啊嘛， 系， 同埋 Kristen Bell 系童星嚟嘅，大家可以觉得佢细个嗰啲样咧好搞笑嘅，系佢嚟，但系细小朋友嚟嘅，佢好似系嗰咩太阳帝国啊嗰套嘢就好细个拍啦，咁佢就出咗道就一路拍戏拍嘅，同埋 Kristen Bell 比较可能香港人比较熟知嘅就系佢。咪有少少维权，咪探嗰个盲嗰个律师咧。 我以前讲过， 系啦，咁所以佢其实佢咧， 点解 佢之后有影响噶？因为好多啲片商都好想啲戏喺中国上，但系揾佢个上唔到噶嘛。影响咗好耐，影响到系可能到之前 Marvel 雷神四嘅时候揾佢做咧，先至解咗呢件事嘅。有啲影响嘅，但系 佢呢 个碌点 解会同奇洛里维斯有少少撞样嘅？ 又系呢啲样啦。 点解又落腮胡啊？ 睇下嗰个 Batman 嗰张相几靓仔，顶佢个肺。 呢 个 系变态佬嗰阵时。 唔系，佢有一个 skin hair 嗰个都好靓嘅，有一个系原来系光头咁嘅，好靓仔嘅。 阿 Kristen Bell 好中意咧增肥啊、减肥啊、大只啊。系啦，变样啊，整残自己啊。 我想 话 咧，其实我好细个嘅时候咧， 系。 即系呢个人而家即系后屘 Batman 就比较多人识啦，但系细个嘅时候咧，我睇呢个 美式杀人狂啊嘛， 2002年嗰阵时咧，细个睇呢套戏咧，因为我 都有睇过 嗰个系变态杀手咧， 未来杀人网络， 我系睇唔到嘅 美式杀人狂啊， 佢饰演一个美国嘅 嗰个2000年系 2002年啊， 但系嗰个佢 body 真系好正， 唔系呢个我想话咧，嗰阵时我咧细个睇嗰啲杂。我好中意睇杂志啊嘛，咁啊介绍戏咧，咁又讲呢 套 戏 系嘛， 好啊，但嗰套好多血噶， 系啊， 我冇睇过， 你可以睇下噶，好过鬼之解冇事， 因为佢咧就粗到好劲嘅， 系 嗰阵时唔识鬼佬啦，只系话哇呢、這个人 咦我睇过呢套戏 ，OK 噶，几好睇噶， 佢专好恐怖啊，记得系，因为有啲 trailer 咁杀人啫嘛， 佢就应该就系一个专业人士，即系杀人嗰个嘛， 律师定系，但系佢内里就成日杀嗰啲鸡啊，啲鸡 又 攞翻嚟杀， 冇 错，我记得好似有一个。咧系唔知条咧有个人喺下边，佢喺电，佢喺楼梯抌个电锯，佢就 好似呢个呢一个剧情， 变态嘅冇错。 总之好恐怖，我系知道约略咧呢套戏，然之后就记得呢条友，跟住咧 睇下呢张相几变态， 就系佢擘大个口，个面有啲血咁咯。 好恐怖，系佢我知道系好多血，所以唔敢睇嘅。 不如睇下。 几好睇啊！呢套戏， 跟住就系呢个厌食症呢个啦。 哦，系啊，好核突。 呢个系当时又系我啲杂志啊，我又系冇睇套戏， 做乜鸠啊？ 即系会介绍电影王咩 咩嚟？ 跟住佢就话系呢个男仔， 佢嚟嘅， 粗到咁劲嘅男仔变成呢个骨瘦如柴嘅导游。跟住就系到真系睇佢嘅戏咧，就 跟住又粗翻面啊 ，Batman 系啊，但系佢仲拍过一套中国嘅电影啊， 我知嘅《十二金钗》啊嘛， 十三 心灵十 三钗。 是不是神父佢系 系啊，假嘅神父嚟嘅，系用 Eni 啊嘛， 系佢帮嗰啲女仔， 系嗰个好睇嘅系， 系 但就系因为当时嗰套嘢宣传，佢咪去咗大陆见咗嗰个盲嘅律师，跟住就 借啲嘢俾人维 权啊嗰啲嘢，咁答咪唔俾佢去咯。 唔系佢 Batman 嗰套嘅 Batman， 我觉得好睇。有少少日式讲即系武士， 佢第一个捞咗少少嘛。 其实佢有两套嘅做咗， 又做一套啊。 啊，都系 Batman 有两套嘅 ，Batman 三套部三部曲， 系啊，三部曲嘅 Batman 有三部曲， 系啊，三套都系做 的。同埋收尾我就系睇，好似最近 我只系唔满意 Batman 二嘅时候，条女换咗条唔靓嘅女， 我但好满意后来变咗 Anne Hathaway， 一个猫女，即系佢个女朋友啊，系嗰个 Rachel， 佢本来女朋友。 系啊系啊。 因为 Batman 一嗰条 Rachel 嫁俾 Tom 个老师之后唔可以拍戏，所以搵个另一条女。 哦， 呢个呢唔系佢几次几次咩啊？几次有钱，即系 Batman 系一个 有 钱人啊嘛。 系啊， 佢有嗰种 feel 啊，即系咁样。 其 实 我中意睇佢多睇 Ben Affleck。 哇，劲大只喺度！ 我唔中意 Ben Affleck 做 Batman， 系我都系中意 太深入民心 ，sorry。 佢真系好型，你觉得 好酷咯， 佢先似 Batman 有嗰种 dark 嗰种感觉， 又壮样啦，又壮样。 唔系雷神四嘅时候，佢做嗰个奸角，佢又黑白啦，跟住又剃晒头啦。 因 为 当时我就谂， 系佢边个嚟噶？系咪？我知， 系咪佢咧？ 系 真系佢嚟嘅， 真系佢嚟嘅， 冇错， 佢先会咁癫嘅，真系。 系啊， 我真系 又系一个吓，系咪每一次都系佢有少少咧？变色龙啊，系咪佢嚟啊？系呢、這个都系 佢，都系好中意喺呢啲外形上面 增肥。佢嗰次增肥咪扮嗰条咩啊？嗰政治嗰人物啊， 戏啦，想 撤离啊，系啊，即系又 佢系英 国 嘅演 员 嚟嘅， 系啊。 但 系佢都系嗰啲好低调嗰啲咧，即系冇 即系唔做戏就唔会点出嚟嗰啲系咪？ 佢冇 Brad Pitt 嗰啲咁高调嘅， 系 冇咁多 嗰啲 嘢。 嗰啲荷里活嗰啲有啲 唔系 明星系咁， 佢演员嘅感觉 比 较多啲嘅， 即系做戏又出嚟咯。跟住就消失咗噶啦，系啊，佢唔再唔翻出嚟拍你都出去唔着，你都唔知佢做紧乜噶，亦都冇乜新闻噶，即系结咗婚有个老婆有个仔咁嗰啲咯。 但系唔会咁高调嗰啲咯， 系啊，冇嗰啲咁嘅花边新闻，又话同呢个 唔 同嗰个咁。 即系佢做戏已经咁啦。 其实鬼佬好多都系咁嘅， 佢唔会想平日俾你知道点嘅， 系啊， 即系佢想自己真人嘅时候就真人。 佢呢啲唔会有 I G 啊， 系冇， 唔会有 Facebook 啊。 唔系呢个雷神有啲年轻啲啊嘛， 即系，但系都少啲咯。 嗱，而家已经唔年轻，有啲再年轻啲嘅啦。 唉， 好啦。 好啦， 如果大家有任何想参与， 有啲就未讲嘅，不过算啦。 唔系嗰啲唔算最好中意， 因为呢啲真系好中意。 系啊系啊， 咁咯就咁咯， 还好咯嗰啲。 Brad Pitt， Brad Pitt， Brad Pitt， 好啦 ，Brad Pitt， Brad Pitt， 再见 ，Brad Pitt 啦 ，Brad Pitt 啦，拜拜。 Hey, who? What's up?